外婆家也许算得上京城最美味的杭州菜了吧。外婆家这名字听着就很亲切，而且呢，店里的东西好吃实惠，就像小时候吃着外婆亲手做的饭菜一样，质朴中带着一种感动，踏实自然。当然了，这家店主打的就是杭帮家常菜，香甜软糯的外婆红烧肉，入口酥嫩的茶香鸡。那在北京的店呢，常年都是排着大龙的，再等也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提醒您别饿着肚子去等，提前先排队。外婆家呢，在北京有很多的店，那比较老比较大的店就在王府井附近了，人均消费是56元。Why don't you hear? Because to you, I'm not anymore the kids you knew. Why should I stay deep in the blue? I wanna move my body too. Why don't you hear? Because to you, I'm not anymore the kids. 绿茶餐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不仅因为它物美价廉，菜品实惠，也因为等座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绿茶的装修呢很有特色，走的是经济实惠的路线，以平民的价格，美味的食物吸引了众多粉丝。光华路上这家店呢是北京的第一家绿茶餐厅，排队现象也是最严重的一家。面包诱惑、鱼头诱惑、还有石锅沸腾饭、牛肉诱惑、绿茶烤肉，一道道招牌美味简直是 hold 不住了。这里的味道对得起这份价钱，而且环境也不错，只是排队等得有点吃不消哦。地点呢在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 A 座2楼，人均消费是71元。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那就是南京大排档了。不过还好有幸自己家附近呢有一家南京大排档，提前1个多小时就去占座了，还是尝到了那里的美味，的确是可圈可点。那这家餐厅呢人也是超多的，从一进门就充满了民俗特色，出品淮扬菜，清淡偏甜。这里的桂花糖芋苗入口即化，桂花的香甜完全融入了汤汁当中。那天王烤鸭薄皮儿大馅饺呢，也是咬一口汤汁都会流出来的，里面裹着一团的肉，有鸭肉的味道。肉食动物的朋友最中意的应该是大块大块香而甜的糖醋排骨和肥润酱香的江米扣肉了吧。一边听着民间的小曲儿，饭后呢再来个酒酿赤豆汤，真是惬意无比。那现在呢，南京大排档在北京也有很多家店，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平均人均消费呢也就是60元左右。 就上当，既然你为我 陷阱转弯，我跌跌撞撞，在这迷宫打转，死心失望会比较简单，却又心有不甘，这个城市太灰，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北京那些好吃到不得了但是呢却需要你排长队的餐厅。在京城食客当中流传着一个大吃香港风味的好地方，那就是日昌茶餐厅。因料理极诱人，这里经常排队等位，尤其是美味的煲仔饭更是名声在外。纸包鸡翅呢用的是锡纸，烤出来呢肉嫩香甜软糯，比大部分的普通烤翅好吃多了。煲仔饭品种也很多，量也超大，足够三四个人吃的，是工薪阶层的首选。而这里的甜品呢也是可圈可点的，环境有点香港的那种茶餐厅的感觉，任何时候人都是巨多无比，那叫一个吵啊，说话你得吼着嗓子，怪不得水果捞那么受欢迎呢。好的，在很多商圈也都是有日昌茶餐厅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人均消费60元左右。 下面呢，带领大家去吃马小，去的就是湖大饭馆。来一次排一次队，人出奇的多。这里的麻辣小龙虾辣味十足，吃着过瘾。馋嘴蛙呢，吃上一口嫩嫩肥肥的，很满足。它的地址呢，就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33号，这里的人均消费是100元左右。下面我们去吃火锅，火焰山火锅。记住哦，宴是宴请的宴，火焰山。那也是最近人气很旺的一个自助火锅。这里的菜品呢非常的丰富，包括羊肉、蔬菜、海鲜、寿司、水果、糕点，还有饮料。那质量呢也是不错的，特别推荐的就是番茄锅底。最近呢优惠是58元一位，性价比也是极高的。像地铁站一样的，进门呢刷个卡开锅就可以了，很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还会有新疆歌舞表演呢。它的地点在朝阳区阜通东大街6号院方恒购物中心的4楼，人均是60元左右。港丽餐厅也是一个很火爆的餐厅，要排很久很久的队。每次去港丽呢，都会点到的就是蜂蜜厚多士，还有冰火菠萝油，还有水煮鱼。饮品方面呢，必点的就是港式奶茶，蜜汁叉烧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觉得他家做的稍稍有那么一丁点肥，但口感非常好，味道也不错。可以推荐大家是西单大悦城的6楼，人均消费呢96元左右。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金鼎轩。金鼎轩向来是主打广式茶点的，而且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价格也不贵。豉汁蒸凤爪呢，吃起来味道很好，口感不错，嚼劲十足。虾饺皮晶莹剔透，筋道，里面的虾呢也是货真价实的，人均消费在69元左右。金鼎轩也是在北京多个商圈都会有店的。 Thinking of a night and day, no matter if you're coming. Thinking of you night and day. No matter if you'll come and stay. I remember when you told me I'll be alright. Just hold me. So I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tonight. Missing you will make me cry. Your love will give me strength to carry on. You'll always be my heart.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川菜馆。首先要说的就是张妈妈特色川菜馆。张妈妈特色川菜馆那是在北京相当红的一家川菜馆，一定要早去，不然真的是排队呀，各位亲们。川菜做的四川人都赞不绝口，那一定是味道相当的地道了。这里的招牌菜呢，有钵钵鸡，还有莲参回锅肉、张妈妈小炒，以及伤心凉粉、担担面。麻麻辣辣的，吃起来是很过瘾的。这家店的馆子呢，店面很小，服务就不要要求太多了。如果不睁大眼睛找，真心容易错过呢，因为门脸实在是太小了。它的地点呢，在东城区的安定门内大街芬斯汀胡同5号，人均消费50元。接下来再推荐一个吃川菜的地方，就是川京办餐厅了。这家呢也算是北京年头很长的一家排队餐厅了吧。只要是饭点，甭管是中午还是下午，工作日还是周末，等位那是没话说了。店在很隐蔽的一个地方，不过酒香不怕巷子深，毕竟这里的川菜很正宗。首赞口水鸡，香而不腻，麻辣的恰到好处。那毛血旺呢，配料也极其丰富，吃起来呢相当过瘾。另外还有夫妻肺片、水煮鱼，美味又实惠，真是物超所值。人均消费在69元左右。它的地点呢在建国门内大街贡院西街头条5号。我们再去找一家吃烤肉的地方吧，火炉火韩式专门烤肉店。那么来到这里，只要你点完菜，一定会被送来的小菜给镇住的，摆一桌子的碟儿，还可以续。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土豆泥、南瓜羹，都是很好的。烤肉的肉质呢确实不错，价格也摆在这儿，不算贵。名字挺有意思的，什么流星、土星之类的。蘸一下流星肉，纹理是最漂亮的，烤熟之后呢也是非常香的。人少的话可以点套餐，量足够吃，服务也不错，全程帮客人烧烤，难怪生意如此红火，天天排队呢。地点在望京的广顺北大街33号。 人均消费呢，差不多是在80元到90元之间。最后推荐的是那家小馆，那家小馆你别看它门脸极不起眼，里面却别有洞天。仿清式的装修，古朴典雅，木质桌椅，青瓷餐具，什么有特色的餐厅人肯定都不会少，到了饭点这儿也是经常排队。这里呢主打宫廷菜，菜品也是精致考究的，像什么黄坛子、秘制酥皮虾等，味道都是不俗的，价格也还可以接受。总之呢，就是挺别致的这样一个餐厅，适合朋友小聚。人均消费是166元。除了在建国门永安里10号之外的这个老店呢，在北京的好几个地方也都开了那家小馆的分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罗一下喽。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